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将视线转向美国，来关注美国 CDC 宣布缩短感染者症状消失后的隔离时间，从过去10天缩短为5天。美国疫情反弹强烈，但是为何在这个时候呢要宣布缩短隔离时间？仅仅只是基于科学吗？在节目中我们来听美国媒体对此的分析。然后将视线转向土耳其，继续来关注土耳其里拉在一年内暴跌50%之后，总统埃尔多安宣布要补偿里拉的存款者，此举又使得里拉大幅回弹。那么这个回复的趋势能持续下去吗？在节目中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 Look, there is no federal solution. This gets solved at a state level. My message to the governor is simple.If you need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首先我们就把视线转向美国，奥密克戎来势汹汹，这就是10月27号全美的新增确诊病例超过了51万例，成为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疫情的一个新高峰之后呢，美国总统拜登对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对疫情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这些问题要靠美国各州州长自己来解决了。拜登又说，州长们可以提要求，自己会尽可能的全力支持。拜登的这一表态视频随后也在社交媒体上热传，有美国媒体指出，拜登这一表态和他竞选以及上任初期的说法是千差万别。在竞选时，他多次承诺会带领美国遏制疫情、挽救经济，他还表示美国的新冠死亡率应该归咎于前任总统。可是媒体指出，当特朗普离任时，美国约40万人死于新冠，而拜登上台近1年之后呢，美国有43万人因新冠丧命。这个实际数字确实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美国媒体分析说呢，因为许多美国人对拜登寄予了厚望，认为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有能力控制住疫情，但是事与愿违，拜登没有交出一份说得过去的抗疫成绩单。眼下美国新冠单日确诊病例数再次疯涨，这也造成了服务行业人手的急剧短缺，例如在纽约市，地铁会因为人手短缺而导致的班车的间隔时间更长，更有许多航班因为凑不够飞行员以及机组人员不得不取消。为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从本周开始呢，就将新冠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的建议隔离时间从之前的10天缩短至了5天。 You know, a big shift here from CDC based on the science in an effort to minimize interruption of work, of school, and really of our daily lives. 虽然 CDC 声明说呢，这个变化是因为科学驱动而做出的，而实际上大量用工岗位的人手短缺，严重威胁着社会的正常运行。 The reason that our flight was canceled was because of lack of flight attendants. So yeah, on Delta. So I guess it's sad. It's just really sad. We have, as of this morning, 115 staff members out ill with COVID, who have tested positive. 这是在机场一些面临着航班被突然取消的乘客表达的悲伤而又无奈的心情。过去的一周当中，美国平均每天的新增感染病例突破了21万人，死亡病例又上升了3%。感染病例的激增，员工因为隔离导致的长期缺勤，使得医院、航空企业和其他的运输行业运作变得更加紧张。据美国一家航空预订网站的数字显示，从本周一开始，美国就有超过1000个航班被取消，而在圣诞周末取消航班呢，更是多达了2300个。而现在，美国平均每10万人中有60个是新发病例，这是一个月前的3倍。住院死亡病例也有所上升，不过相关专家就评估，现在还没到最高峰。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you know, 500,000 cases per day, easy, sometime over the next next week to 10 days. We're certainly going to continue to see a surge for a while. I hope we peak and come down quickly. 新年假期当中，许多人都希望能够回家团聚，但是疫情的反弹呢，又使他们担心自己会把病毒带给家人，因此在很多地方做核酸检测排起了长龙。 Why is it important to test? I mean, I guess because you want to keep your family safe and yourself safe. Respect. I work with other people in a truck, and basically, if I don't want them to have to bring stuff home to their own family, I would keep myself tested and make sure I keep myself clean. 总统拜登此前曾经宣布需要购买5亿份的快速家庭检测试剂盒，并直接提供给民众，并为重灾区的医院提供额外资源。但是呢，他又承认说，新增的检测能力对于当前的疫情激增来说太晚了。他在和各州州长讨论疫情的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的非处方检测呢，从1月份的零增长到10月份的4600万，11月份的1亿，12月份的近2亿，但是显然还不够。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会做得更多。于是呢，拜登又接着说了节目一开始我们所播的那句话，就是他不认为联邦政府本身能够结束大流行，这应该在州一级政府解决。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Atışlar yani tamamen durmuş diyeceğiz. Eskiden geldiğinde 2 kilo havuç alırdı. Şu anda geliyorlar yani 3 tane havuç. Yoğun bir şekilde Edirne'ye akın ettiler. Adeta gözleri dönmüş yaşına alışveriş yapıyorlar ve ne aldıklarını da bilmiyorlar. 这是一对土耳其的零售商贩向媒体诉说着近来做生意的种种不易。因为土耳其货币里拉的暴跌，他们的进货成本越来越高，生意也越来越差。当地人不会再大肆采买，而是变得非常节省的稍稍买一点点。上周节目里我们曾经报道过，土耳其房价的飞涨成为了2021全球房价涨幅最高的国家，而这和土耳其货币里拉一年贬值超过 50% 密切相关。据土耳其媒体表示，土耳其银行监管机构已经表示，将会对包括前央行行长、记者以及经济学家在内的20多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企图操控里拉汇率，来平息外界对于政府非正统经济政策的批评。在上个星期，里拉曾经跌到了1美元可以兑换18.4里拉的历史最低点，埃尔多安政府被迫采取了紧急措施，强势为里拉撑腰，宣布政府呢将给全国的存款者补偿贬值的损失。这一承诺立刻帮助里拉迅速拉回到了1:11.5的位置。虽然里拉暂时稳住了，但是土耳其的外汇储备耗尽了，政府通过数十亿里拉来支撑货币。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说，基于土耳其央行的数据显示，土耳其的国外净资产在上周的前两天就减少了59亿美元。此前面对里拉的跌势，埃尔多安政府呢一直拒绝为里拉来进行加息，他说是因为抛开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即通过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他说政府的重点是通过投资、就业、生产、出口和经济项目的盈余来提振经济，而非是靠加息来控制通货膨胀。他也坚持认为里拉的贬值对于促进土耳其出口是有好处的。然而里拉的喋喋不休呢，也确实大挫当地民众的生活品质。在该国的货物市场上，也常能看到邻国像希腊、保加利亚的民众前来这里扫货。一方面是这些外国采购者把车子后备箱装得满满的离去，另一方面呢是本国民众囊中羞涩，这使得埃尔多安政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不过呢，在上个星期里拉升值了之后呢，国内物价却并未见降低。埃尔多安再次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警告零售商以及一些私营企业不得在这个时候呢趁火打劫，应该将物价降至合理水平。土耳其里拉在经过了连续5天的上涨行情之后呢，在12月28号这一天也终于又一次出现了下跌的态势。虽然之前埃尔多安多次表示里拉走势会坚挺的，但由此看来，投资者似乎并不买账。里拉毫无疑问是2021年全球跌幅最大的新兴市场货币。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据统计，今天全球有超过 2.58 亿移民生活在自己的出生国之外，而旅居世界各地的华裔移民呢，以各自的方式努力认识并融进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以他们的勤奋为社会创造价值，以他们的包容为社会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今天呢，我们就要随联合国新闻的记者杜佳去认识三位分别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打拼的华裔人士，听听他们在异国他乡是如何融进社会，以及如何应对社会中仍存在的偏见和歧视。 旅居海外的华人生活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由于勤奋努力、虚心好学，华人移民长期以来在他们所生活的国家被普遍视为模范移民。如今很多华人还成了跨文化交流的推动者和践行者。王泽林是德克萨斯的中国留学生，课余时间在当地育牛场工作，以中国牛仔而远近闻名。 当时的话，正好我也是有一个小专业是媒体战略，我就拿了一个照相机的话，就到附近这些养牛这个地方去照相去啊，也帮他们做点什么视频啊之类的啊。那么这个长久以来的话呢，那么大家就混熟了一点。 离开中国之前，王泽林在英文教学的国际学校读了高中，自认为对美国并不陌生。在他的印象中，美国南方种族歧视比较严重，德克萨斯是一个闭塞荒凉的地方。到德州生活之后，他被当地的牛仔文化深深吸引，决定深入了解当地文化，以消除之前的肤浅刻板印象和偏见。王泽林认为，深入当地社区最好的办法是跟着社区成员讲同一种语言。在德克萨斯的农业区，最广泛使用的自然是美国南方方言。他非常欣赏南方方言的语音语调，于是花了大量时间模仿南方口音，也为自己打开了一扇了解美国社会的窗户。在跟教会牧师学习南方口音的过程中，王泽林同时加深了对基督教的认识和思考，也通过教堂更深入了解美国南方社会，人们的信仰和习俗。最重要的是，他在学习和交流过程中，以人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共通性作为观察世界的视角。 人的话，实际上从物种这个角度来看，问你肤色怎么样，长得高的、长得低、长得帅、长得丑，大家都是一个同一个人种。而且有些东西，很多社会现象，那个仔细想一想，发达国家经历过的，发展中国家也会经历。 王泽林表示，在深入了解美国南方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宗教、家庭、社区共融等价值观同时存在于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当一个中国留学生用纯正的南方方言与当地人聊天交流，讨论城乡脱节、经济发展失衡和传统畜牧业面临的冲击等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时，任何误解和偏见都不再有存在的基础。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对其他的这个文化，我们不一定是认同的，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接受的，但是我们起码可以有一个尊重和包容的这个态度。 邓林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获得了跨文化管理研究博士学位，除了在大学授课，他还为新移民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他们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做好心理建设，尽快适应并融入新的生活环境。 澳大利亚呢，它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还有就是像我生活的墨尔本又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城市，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包容的，大家都已经非常习惯了，比方说大家同坐在一个电车上或者一个火车上，可能不同的人讲着不同的语言，我跟你在讲中文，另外那两个人在讲印度话，大家自然而然都从小都知道是有不同的人，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种族啊，有不同的人在说着不同的语言，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很包容。 邓林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文化也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所以要避免用自己的文化标准去衡量评判另一种文化价值，要学会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价值观。关于社会上存在的种族歧视，邓林认为这里面有显性和隐性之分。 种族歧视方面啊，有两种，一种是显性的， 就一种他怎么讲呢，是那种很表面上，就是有一些人我讲就是素质一般的人，他就是说他非常狭隘的人，他会说啊，你们就说喊出那些口号，你们这些中国人如何如何。但是还有一种是隐性的，这些隐性的人呢，其实就存在于那些高知甚至有钱的人里面，他表面上是尊重你的，但他内心里面不见得真的是尊重你的，或者说内心里不见得真的是认同的，但是他因为他应该有的教养应该有的知识他不允许他表现出来，所以这种隐性的这种种族歧视其实更可怕。其实这是一种狭隘主义，因为他们其实比方说并没有像我们去旅居过这么多国家，他们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个环境之内的，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是正常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天花板的，因为他生活的环境他整个的成长的过程一定都是有局限的。 旅居德国的华裔作家丁恩利跟我们讲述了他亲身经历过的排斥和歧视，他表示这种偏见和歧视往往源于认知局限。 我们这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一条街的人，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一条街的人，我住这里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一条街的人都不跟我说话，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奇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就是想也许哦，我们这条街好像住的都是别墅区，就是好像这么讲打个引号是富人区，那可能我一个外国人，一个外国小女人，你怎么就到这里来了呢？我不生他们的气，他们没有见识，他们也不出去门，他们到过哪里去啊？ 丁恩利所生活的奥斯纳布吕克是一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城镇，最大的移民群体来自叙利亚和土耳其，总人数5000多人，亚裔移民所占比例很小。90年代末，他到当地大学学习，成家之后在此定居。丁恩利坦然接受自己的移民和少数族裔身份。他始终相信要赢得社会尊重一定要自主自立，他接受了牙医助理职业培训，婚后独立立足于德国社会。但是让他困扰的问题是，在德国出生成长的混血女儿品学兼优，说一口纯正的德语，还在德国杯踢踏舞大赛中获得过冠军，但是在身份认同上仍然存有困惑。 我的孩子就是长得非常像亚洲人，他始终觉得他在德国他是外国人。我女儿是一个非常敏感性的人，敏感性的孩子，他始终认为他受到歧视，比如讲他的头发的颜色啊，但是他一看就是中国人，那这个没办法，他认为他是中国人啊，那怎么办呢？他就整天讲哎呀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在学校里有些同学会取笑他的长相，疫情初期还有同学会故意绕开他走，让这个很久没有回过中国的女孩子感到困惑。陪伴女儿成长的丁恩利最终在中文写作中找到了一种安宁和归属感。 所有的这些挫折感或者寂寞全部都用在学习中文和文字里面，然后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写出，我的所有的寂寞和失落的出口就是文字。 作为欧洲华人作家协会的会员和专栏作家，丁恩利发表过《永远的漂泊》、《在德国成长》等作品，向华语读者介绍欧洲生活的点点滴滴。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我写我的所见所思，我写女儿的成长点滴，我写中德教育的比较。忽然间，我发现我的生活中有那么多值得写的题材，我的灵感也不断涌现出来。我在走路做家务时都在构思文章，我在这里忙得不亦乐乎，我是那样的乐此不疲，我在我自己的语言文化里遨游，我在追逐我的梦，我在这里找到了我自己，我的灵魂已不再游离。今天生活在海外的移民以各种方式适应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在更多移民致力于融入社会的同时，很多国家政府也在努力让本国国民更加了解各国移民的不同文化背景。比如德国政府每年都会在一些城市和社区举办多元文化节，促进多种文化的融合，增进不同族裔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但是民众的参与度和类似政府项目的实际效果仍然有待改善。文化包容和多民族融合是一条双向道路，只有全社会各个族裔共同努力， 互相尊重，大家才能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最终消除种族歧视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 今年是联合国儿基会成立75周年，在联合国儿基会的历任亲善大使中，奥黛丽·赫本无疑是最令人难忘也是最闪亮的一颗星。奥黛丽·赫本于1988年自己息影之后呢，出任这一职务，从此她开始踏遍全球多个国家，不遗余力为帮助落后国家儿童改善生存状况来呼吁社会给予帮助。应该说，从1988年他出任这一职务到1993年1月他去世，这几年间他将生命的最后时光都奉献给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这一职务。1992年他得知自己身患癌症，但依然坚持前往非洲索马里探访。他还去过埃塞俄比亚、苏丹的中部和南部、肯尼亚等等，亚洲的孟加拉、越南北部山区。他奔波的足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难以为继方才停下。1993年1月，奥黛丽·赫本因为癌症去世，联合国儿基会为了纪念他，特意在美国纽约总部建造了一尊7英尺高的青铜雕像。赫本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人们都会记得这位最美的人间天使，外表和心灵一样美。在联合国儿基会成立75周年的今天，联合国儿基会又重新发布了奥黛丽·赫本的怀念视频。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以此作为节目的结束。感谢您收听《环球三十分》节目，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见。 Total trust in them. I did emerge from the last war along with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other children in Holland with very poor health.Because of years of malnutrition. And UNICEF did come in right after the liberation with the way they do now in all kinds of emergencies, with food and clothing and medication and blankets. UNICEF has a wonderful long arm which is trying to reachwherever it is most needed. I can personally do very little, but I can contribute to a whole chain of events, which is UNICEF.Marvelous feeling. It's like a bonus to me towards the end of my life. And if this career has left me with something very special, it's the fact that it's left me with this, whatever it is, this voice, this curiosity people have still to see me, to talk to me, which I can use for the good of children. What could be nicer?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Ryan， 啊？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It's 9 a.m. Beijing time.